咁啊，佛有方便嘅田枝，有种种嘅善巧方便，所以佢时时起呢个慈悲心，将自己所证啊呢个真实嘅波野理体啦，系为一切众生啦，系演说，使一切众生呢亦都明白正得呢呢个波野实相啊。平等的妙法就名为他的正片之第四，他的明行足，明就是属于这个智慧，行就属于这个福德，凡是成佛都是有福德有智慧，所以归依佛两足尊，具足福德具足智慧，然后才得成佛道，所以他的明行足是果因不合。第五就是他的善世，善世他的妙往菩提路。我们普通一个人如果去世的阵子是很苦的，有些病到呢即是叫苦连天的，这一种呢我在夏威夷呢可以说每天都去医院呢，最有经验亦都呢是见得多的。咁啊，由于我哋一般嘅人死嘅时候咧，系好痛苦啊，因此咧就苦报无量啊。我哋应该咧要修行啊，希望能够了呢个生，脱呢个死，免咗呢种咧嘅痛苦。但系佛就唔同啦，佛咧以呢个无量嘅智慧，断尽世出世间嘅烦恼。他出的阵子他是妙出世间能成佛道，所以名为他的善世。个世间解无相智，佛都有智慧，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他能够通达了知，是为世出世间人中之人，天中之天，圣中之圣，一切人无能及得上佛。第七，这个调御丈夫啊，佛呢是为调御个好手，好似个马，他如果不听话呢，他有个调马师啊，可以调服他，令到他听听话话。我们众生的个性一般来讲都是刚强，所以佛用种种的慈悲讲尽种种的柔软语，或者讲尽种种的苦处，令那些难以调伏的众生呢都受佛所化，依佛去发心修行而得到正果。所以佛呢是为调御丈夫。第八是天人师，佛呢是为四众所师，亦为天上人间嗰啲魔王外道啊，天龙八部之师，佛呢以大慈悲啊，常常教化佢哋，使佢哋咧闻法依教奉行，为佛嘅真正弟子，所以佛咧叫做天人师。第九系佛啊，佛咧就治国，国他国行圆满，三国圆力，福慧具足，所以名为佛。第十是世尊，世间以共出世间十法界之中，所谓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声闻、缘觉、菩萨、佛，在十种法界之中，佛呢是为最尊，佛呢是为最高，是为其他九法界众生所尊敬，所以名为他的世尊。咁乜嘢叫做三明呢？早两日亦都讲过，就系、是、咧宿命明、天眼明、漏尽明，即系宿命通、天眼通、漏尽通。有宿命通能知过去嘅事，有天眼通能够见到现在嘅事，有漏尽通能够断尽咧世间出世间嘅烦恼，成菩提。咁就叫做三明。大灭帝金刚智，大灭帝咧属于呢个全德， 滅就是滅盡一切煩惱，帝呢就是真真實實。如果你想成佛呢，你就一定要好好地修行，要滅盡那些煩煩惱惱啊，然後才就可以成佛的。所以叫做滅帝，即是滅煩惱。而正这个不生不滅的菩提呢，这种道理呢是实实在在，等于我烦恼不滅不能成佛，所以称为他的大滅帝，是断尽滅尽烦恼而成菩提。金刚智呢就是智德，就是佛的智慧呢，如同金刚之坚，如同金刚之利，能够摧坏消灭断除一切呢坚固的烦恼，那就叫做金刚智。释迦牟尼就是我们的教主，是释迦牟尼佛，中国话呢叫做能人直，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呢能以这个仁爱非是道众生。咁我哋想道众生呢，想要慈悲化人，首先呢自己就要证呢个不生不灭成佛道。所以直灭或者佢哋直物，就係讲佛呢个自利之德。自利呢方面能妙契呀不生不灭嘅清净实相妙理，然后重体起用，先就可以以这个仁爱慈悲去化物。所以释迦牟尼这四个字呢，就是具足仁慈，即是慈悲呢，具足这个自己修养的德性，具足自利利他，所以名为呢就是释迦牟尼法。咁啊，经常讲啦，过去劫中啊，有一尊佛亦是叫做释迦牟尼佛。当时呢有一个徒师，徒师即是萧光雅，他这个名字叫做广慈。这个人呢他宿生善根成熟，所以古释迦牟尼佛呢就带埋一班弟子呢去教化他。那晚呢就去到这个广慈徒师的屋企呢，咁啊要求咧系借宿一宵，咁啊呢个广慈菩萨见到佛相好庄严，见到佢啲弟子啊威仪具足，佢就心生欢喜心啊，以呢个软草咧嚟铺好呢个座位，以种种嘅饮食嚟到供佛及僧。咁啊同时佢就发愿啦。他说愿我将来成佛呢，亦是叫做释迦牟尼佛，我座下的那些弟子呢神通第一的亦如同目见了，多闻第一呢亦名叫阿难，解空第一叫做须菩提，如果智慧第一呢亦名为叫做舍利弗。咁当时古释迦牟尼佛呢我说善哉就善哉啊，如你所愿都如你所证啊。咁啊，当时咧就为佢受记啦。咁啊，所以现在嘅释迦牟尼佛呢，以呢个因缘嚟讲啊，就系古释迦牟尼佛为呢个广智徒师所受记啦。个初年月八日。这一句呢就明这个讲经的时节，在这个经上讲呢，佛成道36年，经住8日而讲这部经的，就等于说佛呢已经是66岁了。因为一般讲佛成道是30岁成道，他成道之后先讲四阿含有12年，其次讲方等佛8年，咁就20年啦。20年加佛成道嗰阵时系30岁，咁啊50岁啦。但系讲波耶经啊， 多一步就是有二十二年，二十二加五十，咁啊变成七十二啦。现在话释迦牟尼佛呢是成佛啦，六十六岁嗰阵时就说呢一本经呢，就等于话佛成道之后啊，经过阿含、方等多嘢呢个二十二年之中啊，都已经咧系讲咗咧三分二噶啦，就等于属于呢个波野部嘅后期，所以名为佢哋初年月八日，个方坐十地啊。咁啊，佛呢既然将要说此人王波野法，佢先前种种嘅相啊，咁啊现相之前。他首先呢坐于呢个十地位，咁啊十地位呢就两种解释，一种呢就如从前所讲过啊，从最初嘅欢喜地，直至第十嘅法能地，就名为十地。咁啊，现在释迦牟尼佛将要说此人王富个波若波罗蜜经啊。所坐的十地位呢，就不是讲这个十地位，就是另外呢有这个十地的名词。第一就是甚深难知广明智德地，就是佛呢除一切微细的烦恼，连这个烦恼的习气啊都除得清清楚楚，得到呢广大自在。第二就是清净身的份，言威不知以明德地，就是佛一成佛之后呢转大法轮说这个甚深波野妙理。第三就是善明恩同宝相地，就是佛呢同那些声闻小乘啊，同埋这个圆觉中乘啊，同埋菩萨的大乘呢说此这个三乘的妙法。第四就是精妙金刚功德神通智慧地，就是讲佛说出八万四千的法门，虽然说种种的法门无量，但是他的目的呢就降伏这个四种的魔障。第五就是火轮威藏明德地，就是佛呢成佛之后所有他讲出来的经教啊，都是能够破除这个外道的邪见，能够破除一切外道那种邪知的谋论。第六就是虚空内清净无垢圆光开上地，就是佛呢能善六神通，以种种的神通妙力来广化众生。第七就是广正法界藏明界地，就是佛以共诸大菩萨讲的呢，就是开权显实的道理，就是佛未成佛以前为了度众生故，即是众生呢未成佛以前，佛呢为着引导他们说出种种这个方便权巧之法。但是到了最后，佛一知道众生的根性成熟了，就为他说这个大众妙法莲花经，开三乘之权，显这个一乘的实相。第八就是最胜普觉智海藏能证无垢遍无碍智通地，就是佛呢为一切诸大菩萨受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即是在法花会上啊，好为诸大弟子受记，他们将来成佛是在哪个国土，叫做什么名字，教化多少个众生。第九叫做无边益庄严回向能照明地，就是明佛呢为诸菩萨善现种种的方便权巧法度他们。第十叫做毗卢遮罗智海藏地，就是明佛为诸菩萨说一切法无所有，一切法 都是清净之意，大波璃盘就证明呢这个波野甚深妙法是不可思议。他入大直得三昧之缘，咁啊呢两句经文呢就系明佛啦。咁啊将近要说呢个甚深波野妙法啦，先呢要入定啊，来到去思维。入大直得，即系入呢个首楞严大定，入呢个无上甚深嘅大直灭定。咁啊呢种首楞严大定啊，就叫做大直失呢，就是大大的清净灭之失。三昧呢即是禅定啊，咁啊佛喺我发座嗰时啊，自己呢入大直灭三昧，入首楞严三昧。咁啊佛点解要入定呢？其实佛啊成咗佛，所谓六合不常在定啊，无所谓入定，亦都无所谓出定。在十地菩萨位中，八地菩萨仲有两三级先至成佛道，八地菩萨呢都已经呢六合常在定啊。第八地叫做不动定，不为呢个境界所动。所以第八地的菩萨呢都无所谓出定入定，常常都如如不动，何况佛呢已经成了佛呢，边处有所谓入定，亦边处有所谓出定呢？不过佛呢大慈大悲，为着度人，使众生对这个波野妙法生起一种信心，然后先至嘅受持。所以佛未曾说此波野妙法以前，首先呢系入定，睇下观察嗰啲众生应该唔应该，即系话佢呢个机遇是否成熟啊，堪受呢个波野妙法呢？所以佛呢先要入定呢，施如不以说此啊这个甚深波野微妙法，个放大光明照三界中。咁啊呢两句经文呢在呢个讲经时节当中啊，其次呢就放光明。咁啊光明通常就有两种啊，第一种叫做神通光，就是释迦牟尼佛有很多弟子呢，他不是常常跟住佛的，很多弟子尤其是菩萨弟子常常奉佛命去到他方国土代佛宣扬教化众生。那现在佛正要讲之人王复个波野波罗蜜的甚深妙法，咁我恐怕佢哋唔知啊，所以先一放呢个神通汤，放呢个神通汤咧，使到啊，凡系散布于十方世界有缘嘅弟子咧，通通啊都翻嚟啦。所以第一种嘅神通光咧，就系佛啊放光嚟到召集佢哋，使到佢哋知道。佛一将说甚深妙法，通通呢因光而翻嚟扶持呢个波野法门，或者影响呢个波野法门。第二就是讲到呢个智慧光啦，就是佛能够分别诸法相，能够随机利物。所以佛在这个人王波野法会啊，放大光明，现这个种种稀有的碎相，使到座下那些弟子那些听众啊，对这个波野妙法未曾生起信心的呢，通通都生起一种信心。如果对波野妙法已经生起信心了，那么个个呢 都一起播人流发的烧行以得到利益。那么所以法呢未唱防止播人流发以前，首先呢就要放光了。照三界者，这一句经文呢就是解释佛放光啊，究竟有几远呢，能够照这个三界。但是三界中呢，所谓欲界、色界、无色界，在这三界之中，欲界同埋色界都有佢呢个色身，咁啊有色身，佛放光当然照到佢哋啦。为咗三界最高嗰层，所谓无色界天，咁啊既然讲明系无色界啦，咁又点样放光啊？能够照得佢到呢？所以呢啲问题呢，我哋一定呢要略为交代。根据呢个《摩生奇部》里边讲啊，佢话无色界嘅天人都具足呢个十八界法，呢个十八界就六根啦，眼耳鼻舌身意，六尘啦就色声香味触法啦，啊六种色心啦，眼色、耳色、鼻色、舌色、身色、意色，六生十八界之中啊，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都是眼能够见的。既然无色界天的天人都具足有这个十八界化，有这个眼耳鼻舌色声香味触，有这些这样的色法，所以佛放光呢也都能够照到他们。就根据这个大乘中阴经里面讲，他说如来是无色界天，无色界天的众生都礼拜世尊，佛有阵时到这个无色界天里面讲经说法，无色界天的众生既然同佛叩头顶礼，当然他们有身体，有身体也都可以为佛光所知。又在这个本业经里面，他说如来说法会中，无色之天啊，来入会中。咁啊，佛咧有时咧讲经说法啦，无色界嗰啲天人咧，亦都来佛讲经嘅法会，真经以奉顶礼佛。咁啊，既然能顶礼佛，就有色身啊，有色身，所以佛能够放光普照佢哋，亦都要佢哋咧来到。随起这个法会。那么本经下面都讲个伏于顶上啊，出千宝莲花，上至飞上，飞飞上天，光亦复如。又话是无色界以无量变大香花，如云而下。那么以呢啲个经文呢，就证明啊，佛呢放光唔单照。这个欲界色界亦都叫无色界，所有被照的众生随着佛的光明来到这个法会，或者顶礼，或者散花恭敬。那么所放光明呢称为大者呢，大光明呢就不是这个小光明。佛的大光明唔单照呢个娑婆世界三界，亦都照十方世界嘅三界。所以下边经文讲，佢乃至他方恒河沙诸佛国土，就证明佛光咧唔单照呢个世界，亦都照他方十方恒河沙国土咁多嘅诸佛世界，就证明佛咁嘅智慧光。以咁嘅神通光遍照十方世界啊，使到十方世界嘅众生都有机会寻光来佛座下受持度众，以共呢依此波野妙法嘅修行，就可见呢个波野妙法啦 功德无量啊，就甚深微妙啦。我伏于顶上出千宝莲花，奇花上至飞上飞飞上天，光如伏如，乃至他方恒河沙诸佛国土，时无色界，以无量变大香花，香如车轮，花如须弥山王，如云的如下，十八梵天王以百变如色花，六欲诸天以无量色花，其佛多天现生九百万亿劫花，上至飞上飞飞上天。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是、解释佛放光之后啊，就现种种呢个神通变化。啊，伏于顶上出千宝莲花。奇花上至飞上飞飞上天，光亦复矣。咁啊，呢一段经文咧，一共就有四句。咁明佛咧，从呢个顶上生出呢个千宝莲花。我觉得千宝莲花佢个高度啊，能够上至咧呢个飞上飞飞上天。而佛所放的光明亦都得遍道啊，飞上飞飞上天。咁啊，飞上飞飞上天呢，就是无色界呢最高一层天，亦是三界里面呢最高的一层天。咁啊，呢一个天的天人啊，佢入定的时候，佢将嗰啲烦恼压服啦，暂时冇妄想，所以佢就飞上啦。但系如果佢出定之后啊，佢嗰啲烦恼又再生起，所以佢就飞飞上啦。唔系话冇想，佢出定之后咧，同样有呢个生灭妄想，所以名为佢就飞上啊，飞飞上天。我问呢四地经文，佛呢？能够现这个神通力，先先就放光，放完光之后，从这个佛顶出现这个千叶的宝莲花。那么意思是讲些什么呢？就是说众生啊，他的根性有大有小，每一个众生的根性呢不是一样，因此佛呢为化他们啊，所以呢放光同埋现化，使到根性不一的众生或者见佛光明而化心啊，或者见佛从光中现莲花而得到真实的利益。所以佛为着众生的根性不同，所以放光亦都要现个千叶嘅宝莲花。不同时，我哋仲有一个问题：点解放光之后又要出呢千叶宝莲花呢？在呢个本记里边讲啊，放光就系表断众生嘅愚痴，众生有烦恼、有愚痴、有妄想。烦恼妄想就代表这个黑暗，所以众生都在这个黑暗中来的过日子。现在佛将要说此人王附个般若波罗蜜经，首先放光啊，就是将这个众生那些无明啊、愚痴啊、人我啊、共高啊、嫉妒啊、妄想啊种种的黑暗烦恼呢破除了。那么黑暗烦恼被佛光所照而破除，然后就以这个清净心啊、这个、智慧来这个受持这个甚深般若的妙法。所以佛就先放光。那么佛的光中里面 而呢个千叶宝莲莲花呢就有因有果，而且是因果同时的。莲花一开里面就有莲子了，莲子就是果，莲花就是因，有莲花同时有莲子的果，就表示这个因果是同时。就譬如现在释迦牟尼佛以这个慈悲心啊，说此甚深的般若妙法，若是我们的众生啊，既然在天被佛光明普照，照破自己那个烦恼黑暗，变成这个清净心，以这个清净心去听闻这个甚深般若妙法，咁啊，以此呢般若妙智为本修因啊，同时就可以了契呢个实相般若不生不灭嘅清净涅槃，所谓因果同时。所以佛放光之后啊，就要呢个顶上咧，同时出现呢个千叶宝莲花，放光系破众生嘅如痴黑暗。如痴黑暗既然是断了有这个清净心，以这个清净心去闻此妙法，然后发心修行，同时证妙果，如同这个莲花一样，因果是同时。得其花上枝飞飞上天，就是明这个花的高度，光亦遍照呢个飞飞上天，莲花亦都高度遍呢个飞飞上天，咁啊证明啦，照到啊呢个无色界，而无色界嘅众生呢，亦都为佛光所照，而得到呢闻佛说呢个般若妙法嘅利益。不乃至他方恒河沙诸佛国，呢一句经文呢，就是表示啊，佛既然放光，佢唔单系照呢个世界，乃至他方世界恒河沙咁多诸佛国土啊，佛光呢都能够照得到，就表示乜呢？就表示化道相同，十方诸佛。说甚深般若，此方释迦牟尼佛亦说十，说此呢个般若妙法。咁啊，可以讲咧，此方同埋他方诸佛啊，为着我哋啲众生个苦恼，彼此咧都系同时说此个甚深般若妙法，不是无色界。而无量变大香花，香如车轮，花如须弥山王，都如云而下。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明呢个无色界嘅天人啊，落嗰边咧无量无边啊，咁多嘅香花。咁啊，有啲人讲咧，无色界天，既然无色界啊，佢就冇咗呢个粗嘅色相。只是呢仲有这个细的色相，所以都违法这个光。那我说变大香花变之时啊，而能够成无量啊，就是指这个香花那种气味和它的色相啊，转变呢无穷无尽。因此呢这个大香花好似车轮咁大，亦好似呢个须弥山高，到以无量无边咧，就譬如佢所落嘅多。咁啊，总言之讲句啦，就系、是、无色界嘅啲天人，佢要来啦。咁佢首先咧就落啊无量咁多个大香花，嗰啲大香花好似个大车轮。亦如呢个须弥山咁高啊，所落啦好多好多嚟嘅供养法， 十八梵天王叶如色花，咁啊十八梵天咧就如早论嘅所讲，初禅、二禅、三禅，每一禅天咧都有三种天啊，咁啊三三就成为九天。第四咧呢个四禅啊无色界天咧有九重天，咁啊二九成为嗰个十八梵天啦。咁啊呢个十八梵天嗰啲天王亦都落一百种变异唔同、种种嘅妙色宝花来到供养佛。个六欲于天无量色花，咁啊下界呢个六欲天啦，咁啊亦都咧遇遇者即系落也。落种种呢这个颜色呢无量无边咁多种的色花的供养佛。不其佛多年原生九百万亿劫花上至飞上飞飞上天。咁这个劫字呢就当这个级字咁解。咁既然三界诸天啊落好多种呢清净妙花来的供养佛，咁啊佛座前啊，到嗰个时候咧，就自自然然生出有九百万亿咁多嘅花，呢啲花高度咧上到呢个飞飞上天嗰一处，咁啊上文佛咧系从顶，佛咧从顶放光啊。光中以千叶宝莲，咁啊莲花咧就系、佛所坐嘅，就属于显呢个正部。咁啊始终咧佛啊坐前生种种嘅花咧，就系、显示佛嘅衣部。衣部嘅莲花就为佛所坐，能坐嘅就系佛身嘅正部。咁啊，若正步、若依步啊，同时系不可思议，以表咧呢、这个波野妙法啦、嘅功德殊胜。咁啊，在呢个经上咧，咁啊有人今问佛啊，咁啊佛咧，其实咧到呢处为止咧，都未曾开声啊讲。甚深个波野妙法，咁啊点解啊？就呢个三界诸天嗰啲天人啊，个个都以呢个无量嘅香花嚟供养佛呢，就因为佛呢所讲呢个波野甚深微妙法啊，乃系咧无说而说。咁啊，在呢个经上讲啊，咁啊有一次咧，呢个须菩提尊者就响呢个石室里边咧打坐，咁啊当时呢个天帝释啊就响呢个空中嚟嘅散花供养啊，咁啊当时须菩提尊者问啦，佢话乜嘢人响呢个天上嚟嘅散花咧？当时呢个帝释天讲啊，咁我就叫做帝释天。呢啲花咧就系我响个天上散落嚟噶。咁啊，须菩提尊者就问啊，咁啊帝释啊，咁你为呢个事咁散花咧？咁啊，帝释天话：我供养尊者，因为尊者嘅善说多嘢啊。当时须菩提讲啊，佢话我根本就无说。帝释天讲咧，你既然无说啦，我亦都无问，咁啊无说无问就是真波嘢啊。既然亦无所说，亦无所问，就系、显示波嘢嘅甚深妙理啊。照见五蕴皆空，亦如《金刚经》所讲的无人无我相、无众生相、都无受者相，唔单冇呢个人我之相啊，亦都无法相，连法亦不可得啦。既断我执，都亦断法执；既断烦恼障，都亦断所知障啊！可见呢个波野法门 功德微妙啊，能断我执，能断法执，我执既除，法执必亦了啊！边处有个能说，边处有个所算啊？既无能说，都亦无所算啊，都亦无闻者，咁啊无说无闻咧，就真真正正啊甚深微妙般若妙理啦。咁啊，现在释迦牟尼佛亦复如是啊。现在他虽未开口，但是三界诸天已经散花供养，表示佛呢将要此，将要啊说这一种呢甚深般若的妙理。他时时世尊其的六种震动，我问这一句经文呢就是讲佛放光之后呢就一定是动地，因为放光动地，那么怎样动地呢就有六种的震动。那么这个六种震动呢，我们如果将我分别来解释啦，那么可以有第一种就明白它这个动相，第二种就显这个动因，第三种呢变这个动静啊，第四种呢就解释了动意。第一种这个动相呢，通常来讲呢所谓动起涌震敲击有六种动相，那么每一种呢都有三种，例如动有片动有等片动，起有片起等片起，觉有片觉等片觉，震呢是有片震等片震，敲呢是有片敲等片敲，涌呢有片孔等片涌，那么六三就成为十八种相，这个就是明这个动相。第二就明动因啊，那诸佛啊为这个事关于放光动地呢什么因缘啊，根据这个长阿含经里面讲是有八种，例如这个大水动的事，又例如那些天神啊赐他这个功力之事，第三呢诸佛入胎，第四是诸佛出胎，第五是诸佛成道，第六是诸佛转法轮，第七呢佛啊化缘而不啊，用第八将入涅槃。咁啊，呢个大地咧都有呢个六种嘅震动。第三就明呢个动静啊，即系有大动，亦有小动，唔系完全咧系大动，亦唔系话完全咧系小动。在呢个大智度论讲啊，佢话地。为什么会有六种震动呢？就有种种的因缘，就不离小动呢和大动。他说如果一个圆球提世界动，或者四天下动，或者小千世界动，这些都不是叫大动，那是小动，因为他这个因缘少。那什么叫大动呢？大动啊，就是佛初生时佛正佛时，佛呢化缘而不啊，将要入灭之时，咁啊三千大千世界乃至他方世界都有六种震动啊，所以就名为咧呢、这个动境呢有大动有小动。第四就系名呢个动意啊，咁乜嘢叫做动意呢？咁啊，依呢个圣思维梵天王经里边讲咧，系有七种。咁啊，点解六种震动啊？有乜嘢嘅意思？第一，能够令到啲魔障啊，一见到大地六种震动咧，佢生一种惊恐之心。第二种，咁啊，令佛说法嘅时候啊。大地六种震动啦， 咁啊，嗰啲聽經嘅大眾文化嗰啲大眾咧，個個都好似好肅靜咁嚟聽啊，收起呢個散亂心，唔敢咧有所妄念。第三，令嗰啲鞋台啊，放日嘅散漫嘅人啊，一見到大地六種震動啊，即刻有所警覺。第四呢，就令一切的众生见到大地六种震动之事，念念这个妄想修持，就念念呢妙契这个波野实相。第五种，令一切众生见到大地六种震动之事，他就知道佛呢将要说法，在哪个地方说法，那就知道去亲近。第六，令到这个成就者得到解脱，即是说他根本呢已经修学这个甚深般若法门，现在佛呢再次此般若法门再次带着六种震动，使他就得到呢解脱了理。第七呢，令到一切众生已经随顺这个佛的道理啊，跟住呢就去问这个甚深般若的妙义，咁啊有此七种的理由，所以佛呢就放光动地。总言之，讲句佛呢放光现种种的千叶宝莲，同埋带住六种震动啊，佛的意思呢无非希望我们的苦恼众生有所警觉，人人收摄这个妄想心啊，好好地呢听佛讲此甚深微妙的般若妙法，依之修行，人人都得证这个实相妙理无上菩提的妙果，就证明呢佛啊点解未曾开口以前就要放光动地，意思呢就是这样。